第189集，值万金。 全殿中，顾元白仰着头，一头黑发泡在泉水中，随着波纹而荡。薛远握着他这一头如绸缎般顺滑的黑发，说道：“ 圣上的每一根头发丝，在臣这里都价值万金。” 顾元白闻言，顺了一根头发下来，将这根发丝缠在了薛远的手腕上。 万金拿来吧。 小没良心的。 薛远从怀中拿出了一枚翠绿玉扳指，戴在了顾元白的拇指上。 圣上，这东西就是用万金买来的，您可别再弄丢了。 这个丢字让顾元白有些心虚，抬手看了一下，玉扳指还是从前的那般模样，绿意凝得深沉。这玉扳指即便不值万金，如今也不同寻常了起来，因为他从皇宫滚去了北疆，又从北疆滚回了皇帝的手上。既被鸟雀带着飞起来过，又见识到了行宫湖底的模样，见识了北疆淹没长城的大雪，万金也买不到这些见识。顾元白是个社会好青年，不白白占人便宜，于是又捡起一根脱落的发丝，缠在了薛远的另一只手腕上。 两根，赏你的。 圣上，上元节您就不想出去看看？ 说说外头有什么。 薛远张张嘴，却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他自幼离开家，常年征战之后，该忘的都忘得差不多了。去年宫宴结束，直接就回了府，哪里知道闹市上能有什么。但他担心这么一说，顾元白就不跟他出去了，于是含糊道： 很多东西数不清。 什么？ 什么都有。 真没听见，到朕耳边说。 薛远伏低身体，正要说话，热气却喷洒到了顾元白的耳边。他不由得看了眼圣上的耳朵，圣上平躺在美人榻上，只穿着一身单衣，从耳侧到脖梗，俱是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薛远想说的话全都忘了。 雪心，说话。 臣上元节的时候，街市上有许许多多的吃食，圣上上次吃的驴肉火烧也会有。我们可以从路头走到路尾，想吃什么，臣就给你买什么。 薛远张张嘴，身子低得更近，每说一个字，都好像能碰到圣上的耳朵。顾元白被热气喝得难受，动了动耳朵，想要侧过头，薛远掌住了他的头，让他不要动，闷声笑： 圣上，您还洗着头呢。 顾元白又转过头来，他的耳珠子在薛远眼里动来动去，好像故意一般，吸引了薛将军的全部心神。薛将军刚要凑近，顾元白就道： 说完了。 薛远硬是噎在了原地，闭了嘴，又琢磨起了说辞。 还有玩的，许许多多。臣给圣上刻了木雕，上元节应当还有做唐人的手艺人。 唐人做得好吗？ 薛远又离得近了，顾元白扭过头，懒洋洋道： 着发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离开，去给圣上洗着已经泡透了的黑发。圣上的脸上笑意一闪而过，又很快隐了下去。上元节来临之前，西夏送来的东西先一步入了库。 5000匹良马，10000头牛羊，500万两白银，300万担粮食，一分不少。 叫西夏使者来。 是。 两刻钟之后，西夏二皇子李昂义连同西夏使者觐见。顾元白这时才看到二皇子的面容，他同七皇子有三分相像，但眉眼之间好像无时无刻不带有忧虑，偶尔和顾元白对上视线时，眼神闪躲，神情畏缩，不见有分毫皇子派头。殿中大臣们也因此只看了他一眼，就将目光投到了西夏二皇子身后的大臣身上。双方你来我往， 在此途中，顾元白不发一言，西夏二皇子也埋着头不发一言。等到交锋结束，西夏二皇子才在臣子的催促中胆怯开口道： 大恒的皇帝，您现在能否放了我的七皇帝？ 来人，将人请上来。 软禁在名声驿中的西夏人早已被压在了殿外，侍卫们客客气气地将李昂顺一行人请到了殿中。一见到七皇帝，西夏的二皇子就连忙迎上去，急急忙忙追问道： 七弟，你这些时日过得怎么样？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？ 这……皇帝，我和我新皇帝先请离开了。 过几日便是我大恒的元宵佳节，几位无需着急回去，待过了元宵佳节之后，再让朕宴请各位一番，各位也好看看我大恒的风景。 好。 一行人告辞离开，顾元白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温茶。在西夏人即将踏出宫殿时，顾元白突然高喝一声，李昂义连忙扭头看向圣上，但他的身体仍然面向了前方。 是。 朕很喜欢你们的国乡。 李昂义放松下来，连忙说不敢，才小心翼翼地离开了。等人不见了，顾元白垂眸，用杯盖扫去浮起的茶叶。 李昂亦有狼顾之想。 狼顾者，为回头顾而身不转，性狠，常怀杀人害物之心。 西夏二皇子不简单呢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